台的城市文化范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坐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二，农历10月初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天气情况先来关注一下，受到弱气压场和低层偏南气流影响，本市大气条件扩散条件转差，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今明两天将受到雾和霾的影响。为此，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办公室在昨天前半夜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于今天8点启动实施。预计后天白天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请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早晨有轻雾或雾，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至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或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5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明天本市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西南五环高家铺村东路以北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五环肖家河桥的西向东有事故，队尾排过了玉峰桥。 城市文化范儿，手捧黄金屋，探秘紫禁城。故宫本身就是一座有着传奇历史和未解之谜的迷宫，用解谜游戏的方式来玩一场紫禁城的历史文化探索之旅。故宫中错综复杂的建筑和道路是如何布局的？东西六宫中发生了什么故事？是否真的如清宫剧里描写的那样呢？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延禧宫是位于东六宫的东面还是西面呢？ A 是东六宫之一， B 是西六宫之一， C 不在东西六宫之内。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手捧黄金屋带您探秘紫禁城，什么意思呢？因为有一本书马上就要推出了，叫《迷宫如意琳琅图集》，是一本互动的图书。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到他们的主创团队来说一说神秘的紫禁城，我们不但能看，而且还能跟着一块玩，真的是好有意思哦。那么延禧宫呢，是在东西六宫的东面还是西面，您知道吗？它是东六宫之一还是西六宫之一，还是不在东西六宫之列的？来，如果您参与我们的互动问题，答对的话，将有机会获得由故宫出版社联合奥秘之家推出的故宫迷宫如意琳琅图集的互动图书一本。一会儿您听我们说一说就知道这本书有多好玩了。来，欢迎大家赶紧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播出之前就被很多观众翘首以待的一档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终于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登陆北京卫视周末黄金档。这是故宫博物院首次允许电视节目全程在故宫内部拍摄，有大量拍摄场景是至今都没有开放的区域，解读历史的多种可能性成为了这个节目最大的看点。 首期节目中，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发布了主题《乾隆的秘密花园》，通过对乾隆花园的探寻，感受到乾隆皇帝深沉的内心世界，也让观众了解到乾隆皇帝的另一面，给观众带来全新的感受。色彩交响伍德祖艺术展最近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这次展览集中呈现了伍德祖油画创作的艺术成就，并兼有创作生涯早期的版画、宣传画、连环画、速写作品精选，展出作品近百件。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介绍说，伍德祖油画艺术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人物油画的一种典型，每一幅画作中色调、明暗、冷暖、笔触的微妙变化都值得细细品味。展览举办之际，伍德祖先生的家属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22件伍德祖先生生前的作品。最近雪域放歌李焕民艺术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展览作为20世纪美术大家系列，展出了艺术家李焕民的版画、油画、素描、手稿等70多件作品，主要梳理了艺术家李焕民半个世纪里以西藏题材为主的版画创作历程。展览特别邀请到了李焕民的儿子和女儿共同绘制一张进藏地图，通过这张地图，观众不仅看到李焕民每次进藏时的时空坐标，更能感受到他对于西藏主题版画创作的心路历程。这个展览将持续到本周日11月18号。美在京津冀改革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美术作品展正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出，计划从2017年到2022年利用6年时间开展的美在京津冀系列展览活动之一。展览运用美术家的画笔为冬奥会倒计时记录美好序章，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京津冀美好愿景，艺术地展现了京津冀地区各个历史阶段的艺术成果和国家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光辉历程。千里之行中国重点美术院校2018届优秀毕业生作品展11月11号开始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拉开帷幕。作为千里之行项目举办的第9届，这次展览组织了9所院校270多位毕业生的优秀作品在美术馆全馆展出，并专门设立了千里之行项目回顾板块，全面呈现以往8届展览的历程。另外，这次展览还精选出9件作品，分别代表9所院校本年度的最突出成果，在美术馆1楼大厅特别展示。通过千里之行项目，许多曾经的参展者都逐渐成长为活跃在国内外美术界的新生力量，参与着新一轮的艺术变革。这次展览将持续到12月2号。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进入了歌曲评选阶段，并在最近举办了歌曲初评会。目前组委会已完成了对2623件应征歌词作品的初评、复评和中评，25首歌词作品脱颖而出。入围作品近期将在北京时间歌词北京官网向社会展示。在评选过程中，专家们一致认为歌唱北京应征作品总体质量较高，角度丰富，题材多样，既有大视野大眼光的讴歌作品，又有体现京味文化的切身感受之作。相信不久歌唱北京的新时代主旋律就会在京华大地唱响。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第24届华鼎奖中国百强电视剧满意度调查最近发布，谍战剧《和平饭店》获得中国百强电视剧满意度调查第1名，陈数凭借《和平饭店》摘得最佳女主角，张嘉译凭借《美好生活》夺得中国百强电视剧最佳男主角。根据调查，2017到2018年中国电视剧百强榜单中排名前10的作品分别是《和平饭店》、《莫斯科行动》、《最美的青春》、《延禧攻略》、风筝、归去来、恋爱先生、美好生活、爱国者以及面具。一档大型航天综合科普娱乐节目《挑战吧太空》这个月的17号将，也就是本周6要上线首播了。挑战吧太空邀请到了6位太空 C 计划的志愿者体验中国航天员训练系统，前往火星模拟真实环境进行生存挑战。这次的节目中，志愿者们还将在中国太空计划使用的训练中心度过30天，在那儿他们将经历和航天员一样的艰苦训练，这将是首次展示中国航天员必须忍受的严格训练过程的电视真人秀节目。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今年是中国嘉德成立25周年，11月20号到24号，嘉德庆典拍卖将在嘉德艺术中心举锤，旗下各部门都拿出了非常精致难得的拍品，比如中国书画的部分分为近代和古代书画，一共有9个专场，将近1200件拍品上拍，其中最受关注的大观夜场将有79件近现代书画和29件古代书画，此外还将有2件金石碑帖首次登陆大观。近现代有四大金刚、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和潘天寿4件重量级作品相继上拍，现当代有台湾资深藏家华丽馆主人的藏品，还有瓷器方面的钧窑花盆、古籍部的藏品也将首次进入大观夜场。2018年的双十一刚刚落下帷幕，大洋彼岸的纽约另一场大型消费现场也紧接着拉开了帷幕，这就是今年的纽约秋拍。几家主要拍卖行推出了远超以往数量的重量级拍品。11月11号晚间，佳士得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率先登场，同时也开启了今年的纽约秋季艺术周。全场61件拍品上拍，一共取得折合人民币19.4亿元的好成绩。这场拍卖，佳士得紧扣毕加索、梵高、莫奈等市场热点，从多位重要私人藏家手中挖掘出许多优质拍品。全场最高价来自莫奈晚年的作品《睡莲池》，最终以折合人民币2.2亿元的价格成交。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过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生前物品被拍卖的事儿。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这场拍卖会正式开锤了。霍金使用过的一台电动轮椅以近3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270万元的价格成交。此外，霍金的一篇论文也以原估价3倍多，折合人民币526万元的价格成交。据了解，这次科学家遗物拍卖活动的拍品还包括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生前的手稿与书信等。这项名为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拍卖会将进行9天，旨在为霍金基金会和运动神经元疾病协会筹募资金。今年的双十一全球狂欢节最终以2135亿元的成绩完美收官。在您买的东西中，有多少是通过指纹或者刷脸买来的呢？根据支付宝的数据显示，今年天猫双十一通过生物信息完成支付的占比高达60.3%，创造了新的记录，相当于每10笔支付有6笔是通过指纹、人脸等完成的。统计显示，输入6位密码平均需要3秒，而指纹支付则需要1秒钟。目前支付宝的刷脸支付已经应用于超市、便利店、药店等众多的线下零售场景。相比于2017年，使用指纹或者刷脸支付的老年人数量增长了20%。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入冬之后，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本市的交通压力增加，各环路联络线车流较大。早高峰期间，预计天宁寺桥区、肖家河桥区、建国门外大街等点段，以及部分医院周边交通压力比较大。周一和周三的交通高峰压力是比较突出的，晚高峰期间预计东部城区、东二环、大山子等容易车行缓慢，周三周五的晚高峰交通压力将最突出。北五环上清桥到肖家河桥区周边车流集中时段是早6点到10点，下午的4点到晚间7点，行经周边道路的司机朋友可以关注实时的路况，或者错开高峰时间出行。位于奥林匹克公园的国家游泳中心，又叫水立方，是北京为2008年夏季奥运会修建的主游泳馆。今年底，水立方将启动场馆改造，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冰壶及冬残奥会轮椅冰壶比赛。据了解，改造后的场馆将实现在冰水之间自由切换，为民众提供更丰富的文化体育服务。场馆的主要改造工作将在明年集中进行，有望在明年内完成制冰，迎接预测试赛。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水立方会在2020年就实现冰水转换。 经过两个月的施工，安贞路由双向两车道升级改造为双向六车道，并将于本月底实现通车。升级改造后，安贞路原先道路中间的停车场改为路侧停车，目前道路标线和路侧停车位也已施化完成。现场的施工负责人表示，道路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目前正安装路灯等交通设施。安贞路全长700米，连接南连接北三环、北街、建安东路，道路两侧分布着安贞里、安贞西里两处大型居民区。同时，这条道路也是通往安贞医院、华联商圈的要道。这次改造将有效地解决这个地区交通拥堵的问题。 城市文化范儿，手捧黄金屋，探秘紫禁城。故宫本身就是一座有着传奇历史和未解之谜的迷宫。用解谜游戏的方式来玩一场紫禁城的历史文化探索之旅。故宫中错综复杂的建筑和道路是如何布局的？东西六宫中发生了什么故事？是否真的如清宫剧里描写的那样呢？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延禧宫是位于东六宫的东面还是西面呢？ A 是东六宫之一， B 是西六宫之一， C 不在东西六宫之内。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那么刚才这道题呢，如果答对的朋友的话，您将有机会获得由故宫出版社联合奥秘之家推出的迷宫如意琳琅图集的互动图书一本。来，欢迎大家加油，赶紧来答题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城市文化范儿，坐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最近呢，故宫出版社联合奥秘之家推出了一本叫《迷宫如意琳琅图集》的互动图书，书中不但引入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就连互动道具都是由故宫提供的真实的历史素材，让您能够在书中穿越探究历史的谜团，甚至可以游走在现实的故宫，来一场真实的故宫大冒险。这本书有哪些有意思的地方，又有哪些奇幻的历史道具，如何真的手捧一本书来一次真实的发现之旅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主创人员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手捧黄金屋，探秘紫禁城。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位嘉宾，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的主任王志伟。您好，志伟。 大家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奥秘之家的联合创始人陈震。您好。 大家好。 陈震的这个话筒有点问题，请我们的编辑来调一下哈。另外还有一位是这个迷宫项目的主策划之一李慧婷，慧婷好。 大家好。 慧婷也之前来我们做过，来我们这儿做过节目哈，还在城市文化范节目刚刚开播的时候 是我们这个元老级的嘉宾了。欢迎您来做客。 谢谢。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在这个网络上进行视频的直播，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节目的话，两种方式，一个是在城市文化范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在音视频直播里头您点进去选视频直播可以看到，另外呢在这个新浪微博上您这个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这几个字，您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三位神秘的主创。那么说到这个迷宫如意琳琅图集，这本书的定义叫故宫第一款互动解谜游戏书。这个我想先请几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互动解谜，因为要说到这个解谜游戏呢，网络上其实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游戏了，但一本书怎么跟大家互动解谜，这个定义很让人好奇哈。陈震， 这本书其实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书，传统意义上的书大家的体验就是阅读上面的内容， 是。 但是对于迷宫这本书来说，其实它是一种互动游戏的体验，它整个体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实体的书籍，它包括书的本身还有各种道具，另外一部分就是大家需要登录一个网上的系统，在线的系统，这个系统上呢，它其实给大家展现的是一段文字冒险游戏的体验，然后当你破解完谜题的时候，可以在手机上去验证你的答案是否正确，所以整个玩的过程其实你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体验，不仅仅是一个书本的阅读。然后我们翻开那本书可以看到上面有各种线索各种环节，然后它的答案在哪儿呢？这就需要大家大开脑洞去书中寻找答案，甚至需要结合书中配套的十八件各种道具中的某些道具，然后还可能需要结合手机上的提示，所以整体来说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一个创新性的互动解谜的书籍体验，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出版物， 就是可以一边看一边玩。 对， 这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就是我光看这个内容也是可以的是吗？ 对，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它也是一本可以去收获很多故宫历史知识、了解很多知识文化的一本书。即使你不去游戏体验，当你一页页翻过书页的时候，也能看到很多新奇好玩、你之前所不知道的故宫和历史。 所以这本书呢，既是有这个故事的情节内容，然后在这个内容情节上又叠加了很多解谜的这种东西哈。 对，是的。 哎，其实这个解谜类的游戏也蛮多的哈，你跟大家说说有一些什么样解谜类的游戏，让大家能够一下子联想到这种玩法。 其实解谜类的游戏很多了，大家可能对这类游戏感兴趣的，比如说手机上著名的有 Rusty Lake House， 然后有 说中文， 比如说锈湖系列，比如说有锈湖系列，或者说逃出方块房间系列， 纪念碑谷是吧？ 对，纪念碑谷，这些都是解谜游戏。所以解谜游戏其实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定义，它有那种非常烧脑的，也有偏轻松休闲的，有不同的风格的都有。比如说那个将历史知识去融合的，就我所知，还是这次是做第一次的尝试 啊。所以说当时拿到这样的一个创意的时候，应该说咱们这个故宫出版社这边，志伟您这边也是就觉得很有意思哈。 对，这 不单单是出一本书， 没错，这个书的选题一出来以后，我们都是眼前一亮的。就是想把这个书做活了，有血有肉。 所以是跟这个奥秘之家哈来这种互动的。慧婷是这个在您是这个迷宫的项目主策划之一，是设计它的这个线路啊等等是吗？ 是，因为我本身的工作是旅游线路设计师，所以当时也是受陈震还有另外一位创始人那个奥林的邀请，就加入到当中。因为我本身的专业是历史嘛，所以就把旅游和历史结合起来。那么这个思路，游戏线路设计和游戏设计这个思路本身比较相似。我可能更了解说大众对故宫有哪些部分他是最感兴趣的，那么就把这些部分融合到游戏的设计当中。 而且呢，其实故宫不单单是我们平常可能旅游看到的，说从这个前面这个前面这边就天安门这前面这叫什么门来着？ 从 五门进去，然后从后面出来这个线路，其实两侧现在因为故宫，因为这个单院长来了之后，也开放了很多的区域，所以呢，一会儿慧婷其实也会跟我们来说一说，在故宫你在从这个中轴线穿过去参观的时候，其实往左或者往右稍微走一点点，也能看到别有洞天的地方。 是， 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如果您想多去几次故宫的话，其实这些地方都很值得探究的哈。 对， 好，那么一段引人入胜的好故事是这种游戏的基础，也是一本书的基础了，也是根本所在。那么到底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哎，我们的这个编辑也特别有心给大家做了一段介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乾隆三十一年，宫中一位已经去世的御用画师留下了一本名为《如意琳琅图集》的遗作，书中有诸多难以理解之处，被称为无用之书。渐渐的，此书被人遗忘，下落不明。然而宫中却建起流言，说此书其实隐藏着琳琅宝藏的下落之谜，称其为能改变命运之物。周本是宫中一位默默无闻的画师，无意中在如意馆的故纸堆中找到了这本《如意琳琅图集》。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传说中的琳琅宝藏，而寻宝之旅注定坎坷离奇，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宫廷斗争。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又称紫禁城，它建成于公元1420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 200多年后的今天，你收到了一位神秘人物邮寄的包裹，打开一看，竟是故事中乾隆年间周本得到的如意琳琅图集。从那一刻起，你的命运已经穿越时空，与周本的命运悄然连接在了一起。 是不是特别有悬疑的感觉？ 配乐非常棒， 我都不敢很大声的开场说。这也是请了我们这儿的一位同事哈，这专门他这配了很多这种片子，能特别棒哈，就 特别有感觉， 啊，带入这个情境，充满了神秘感。刚才说到故事的主人公叫周本，本来的本， 本来的本。 这个人在历史上有吗？ 历史上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是把这个人作为这本书的主要角色嘛，其实就是主角，他是有历史所本的，就是跟我们一幅画有关。 哦， 2015年说故宫博物院的寿康宫对外开展，如果观众朋友们今天到寿康宫去的话，在寿康宫的后殿的一面墙上，展出了一幅贴落画。那幅贴落画当时是清宫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师，叫姚文翰，他起稿绘制的。但是那个周本是这幅画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哦， 这个角色在 什么人？ 他是宫廷的画人，画师。他其实在如意馆是一个很小的角色。因为他角色很小，所以我们会有很大的创作发挥的空间赋予在这个人身上。 明白了，就是越是这个史实的人物，你越不好随便演绎哈。 对， 所以说周本这个人物就实际上是在历史上存在的，但是发生在他身上这些书里的故事可能就是有很多这个演绎的成分在里面了哈。 艺术加工， 这幅画的产生背景，所有的这些就产生背景，大的历史环境是真实的。这个周本个人的生活轨迹是我们通过史料，通过现存的实物文物，通过紫禁城的环境，做了具体的合理推测。 你给我们简单的用两句话介绍一下这本书讲了周本的什么故事吧。 刚才片花也说了哈，乾隆31年的时候，宫廷如意馆的一个画人，一个画师，他去世了。他去世了，他留下了一本神秘之书。那个神秘之书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我们的游戏的密码。 也是未解之谜。 未解之谜，他在书里面会告诉有心人，他在这本书里面藏了一个宝藏，琳琅宝藏。周本 呢，大家最后来寻宝。 对，恰恰是周本这个人，历史选中了他。他拿到这本书之后，这个人的性格是很倔强嘛，要把这个如意琳琅图集这个密码要找到，要破解。所以乾隆31年留下这本书，我们设计的周本拿到这本书的时间已经是在乾隆36年了。乾隆36年在清朝历史上，在乾隆这个时代很重要。那一年比较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像图尔扈特的回归。重庆皇太后在11月25号度过了80岁的寿辰。这幅画恰恰是重庆皇太后80寿辰的纪实的绘画。 哇！ 所以周本又参与了这幅画的创作。所有的游戏环节情节 由此展开。 对，由此展开。 他到底有没有找到这个宝藏，我们大家其实也可以帮他一块儿找。找到之后又是什么样的情景，我们其实不但在书中能看到情景，而且刚才说了根据互动游戏来找这个宝藏。而且其实最后还要跟大家说，就如果您真的去故宫里头拿着这本书，也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来跟大家介绍吧。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8:03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受西二环南段蔡胡营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车多的影响，目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东路的西向东车多，流量大。另外，西二环北段北向南受官园桥出口车多影响，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北二环西段东向西，目前都是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 城市文化范儿，手捧黄金屋，探秘紫禁城。延禧宫属于紫禁城内延东六宫之一，位于东六宫区的东南下角，建于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最早取名长寿宫，嘉靖14年改名叫延祺宫，清代又改名为延禧宫，康熙25年，也就是1686年重修。明清两朝全部是嫔妃的居所，清道光帝的甜嫔陈贵人、乾隆帝的婉贵妃也曾在这里住过，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迷宫如意琳琅图集是故宫出版的第一本创意互动解谜书，通过这本书，读者不仅能领略到解谜游戏的乐趣，更能从中了解故宫的历史知识，破解一段尘封的历史往事。书中包含30多个环环相扣的谜题任务，还附赠有暗藏玄机、样式各异的随书附件道具。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本书里一共有多少件道具吗？ A 8件，B 18件， C 28件。 来，我们先看看第一道题的这个正确答案呢，已经是出来了，这个应该是 A 东六宫之一，答对的朋友特别多。这样慧婷来给我们先选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你看大家都特别的热烈哈。 好，那么因为咱们这个游戏的发生背景是乾隆36年、所以我就选第36位听众。 好，请我们的编辑来看看第36位答对的朋友是哪一位。那么第二道题呢，说的是迷宫如意琳琅图集里头一共用了多少件道具，8件、18件还是28件呢？如果其实大家刚才仔细听我们节目的话，答案已经是有了哈。来，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故宫出版社联合这个奥秘之家哈推出的这本书，叫迷宫如意琳琅图集。那么第一道题第36位答对的朋友叫爱喝西柚汁的熊，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时间。在领奖的这个我要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本书是明年1月份才正式出，是吧？现在你们手里有一些样书还不能寄啊，所以如果中奖的朋友，我们会留着您的姓名、电话和地址的，明年来给您寄出，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通过刚才呢我们3位嘉宾的讲述，对于故宫第一款互动解谜游戏书《迷宫如意琳琅图集》大家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一本充满悬疑的互动图书，作为读者我们要怎么去玩呢？书中又暗藏了哪些玄机呢？充满悬疑的故事中哪些是真事儿，哪些又是杜撰的呢？来，我们继续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3位嘉宾，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的主任王志伟。志伟您好。 你好。 还有奥秘之家的联合创始人陈震。您好陈震。 大家好。 还有这个迷宫项目的主策划之一李慧婷。慧婷好。 大家好。 带我们大家一起手捧黄金屋探秘紫禁城哈。那么刚才说到这本书的故事是一个就是历史上的乾隆年间的一个周本的一个小画家，其实是得到了一幅画，然后通过种种的线索来去寻找宝藏的故事，在故宫里面。虽然说我们刚才几位也介绍了这个故事呢，可能是有一些虚构的情节，但是故事里头涉及了很多人物大背景，还有建筑以及历史的核心知识，这些我去了解都是经过故宫提供的这个资料经过详实考证的，是吗？ 对的。 是你们这个为此做了多长时间的准备呢？ 差不多这个我们这个项目沟通了半年多吧， 半年多的时间。 嗯 嗯，因为主创团队的每一个人，其实他不是说是这半年的时候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叫合作的默契嘛，其实大家都是有所积累嘛。 嗯， 因为所使用的档案文献， 嗯， 包括我们的一些文物， 嗯， 那都是不可能是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的时候把它凑拼齐的。 嗯， 其实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嗯，所以说这些文物其实有很多这个细节啊，是非常的值得琢磨的哈。一会儿来跟大家说，哎，如果大家现在想看到我们这三位主创团队的这个，到底长什么样，很好奇哈。揭秘图书不能揭秘，但是这个创作者可以揭秘。大家现在呢，登录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音视频直播下方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另外，在我们的微博上，您寻找“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这几个字，也能够看到现场的视频。其实说到互动解谜的这个游戏书，很多朋友可能也能会说出一本书，就叫美国的一本书叫 S， 其实还有个点儿是吧？ 对， 中文官方版本是翻译成叫《忒修斯之船》是吧？ 嗯，是的。 这本书也在中国发行了。如果玩过的人可能会有所了解，但是我想可能大部分人未必特别的了解。 嗯， 这两本书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吗？ 这两本书有相同也有不相同的地方。 嗯， 相同的地方其实他们都是一种互动的游戏，或者是一种互动的阅读体验。 嗯， 然后不同的地方在于，就是 S 这本书其实它会有里面有大量的文字，你需要去阅读。 嗯， 然后核心呢，就是你需要通过读大量的文字去了解这个故事背后的脉络。 嗯， 然而对于我们这本书来说，它的核心其实更偏互动式的体验。 嗯， 就是你在中间它会更像一个游戏的玩法，又会有相应的指引去指引你一步一步的一个一个环节的去往下去走。 嗯， 有点像一个过关挑战这样的感受。 嗯， 而且对于 S 这本书，其实它的主要的核心内容都在书上面。 嗯， 但是对于我们这本书，我们同时引入了线上的系统。 嗯， 然后通过手机端的冒险的故事的呈现，然后手机端的各种互动的知识点的收集，还有包括隐藏的剧情的选择，玩家自己可以决定整个故事的走向。 嗯， 这些都是我们在这本书中新加入的内容。所以在两本书来对比上看，如果你都能去体验一番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迷宫是会给你一个 S 完全不同的体验， 就是玩的花样更多了。 对， 是 玩的好复杂。看来这本书这一时想要看完没有那么快哈，本身这本书也很挺厚的哈。 是的， 我看了你们那个照片，这本书有多少？大概有多少页啊？ 这本书我们用的是四孔线装筒子页的方式，就是用的仿古的工艺去做的。 嗯， 它总共是有60配120页。 嗯，除了这个120页书之外，刚才还说了配了这个很多的这个道具在里面哈。 对， 有些什么样的道具呢？ 这位老师 啊，这个道具比较有意思，就是首先我们这本书它是一个古籍追访的一个古籍形式，线装， 这个 右翻 典雅啊，右翻的， 右翻 啊，这个就摆在家里头看着也很有感觉， 而且还是竖排 哦，竖排的， 对 啊，是繁体还简体字啊？ 那是 简体字 啊，那还好，要繁体字的话认着有点费劲 动 啊，是吧？ 是 那本书其实大家得到的时候，这本书里面所有的行文的方式，叙述的方式， 嗯， 语言都是模仿的。当时乾隆31年去世的那一位宫廷画师，他的那个时代的语言非常有时代的特点。 哦， 这样，这是一本书，这是最大的一件。 嗯， 然后我们会有一部抄经。 抄经 是心经嘛？ 哦，心经为什么呢？ 乾隆皇帝在乾隆60岁以后的时候，他经常会要写经的。 哦， 写经在皇帝的行为当中是一个可以说是很普遍的一个 修身养性。 我们把这个写经作为一个道具。 哦，现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有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喜欢自己静下心来啊，就喝一杯茶，抄一点这个也静静心啊。 对，有一支毛笔。 哦，有一支 既然抄经嘛，有一枚乾隆通宝。 哦， 那枚乾隆通宝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这是我们复刻的。 嗯， 不可能在这里面放真实的乾隆通宝啊。我 要不这本书就贵了去了。 对，而且我们啊，其实那也不算不是贵了去。乾隆通宝我们特意选了当时在1771年的时候，就是18世纪70年代的时候，在北京地区流通的保全局的乾隆通宝。 保全局的乾隆通宝。 因为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本部18省通行的这个钱局有特别多嘛，北京像保全保员是在北京地区的，各地都不同。既然这个故事发生在紫禁城，发生在北京，那么我们用的制钱那是北京地区的特有的。 哦， 这是一个特点嘛。 嗯， 会有一张地图。 嗯， 地图是乾隆31年时候的紫禁城的 全图。 紫禁城全图。 对，有心的读者如果拿着这张图去今天的紫禁城去参观的话， 嗯， 可能他会上面有很多的地方他是找不到的。 啊，为什么呀？ 因为紫禁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经过了不断的始建、改建、扩建、损毁、再重建。 嗯。 紫禁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嘛， 嗯， 所以我们今天距离乾隆时代的紫禁城还有很大的出入， 但是也还是能看到一些主要的这个建筑，还是 啊，当然中轴线主要建筑都没有变化。我们涉及的这个游戏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我们的外西路， 嗯， 像外西路的 外西路在哪儿啊？ 就是今天东六宫以西的位置，像慈宁宫、 哦、 寿康宫、 嗯、 寿安宫、英华殿，这都属于外西路。 哦，在那一条路上。 对，那一条路的，像我就直接剧透吧。我们有当时在地图上会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寿安宫嘛。 哦， 那是乾隆皇帝为自己的母亲崇庆皇太后做寿新建的一片宫殿。 哦， 那个寿安宫曾经有一座非常壮观的三层的戏台。 嗯。 但是在乾隆退位以后，就是乾隆去世以后，嘉庆执政，就是嘉庆实际掌权以后，嘉庆皇帝把这个戏台拆掉了。 哦， 所以说当时这个戏台是作为皇帝和太后看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但是今天是不存在的。 嗯， 我们在地图上把它恢复了。 哦，在地图上有， 对，包括我们的还有东西六宫的，主要是西六宫的格局。 嗯，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慈禧太后留下的打通以后，打通西六宫以后的状态。 嗯， 我们在地图上恢复的是乾隆时期的。 哦，哦，这个里头有这个保全局的乾隆通宝，有这个紫禁城全图，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道具，跟我们再挑两样说说。 还有一些小的插花， 嗯， 就是 毛笔、抄经、 解谜的道具。 解谜道具，哎，刚才您说到，比如说保全局的乾隆通宝，还有紫禁城全图，这个在解谜过程当中其实都要用到，是吧？ 都会用的。 都会用到， 对，就里面是没有不存在任何没有用的东西。 哦， 当你玩下去，发现每一件道具都有它的玄妙之处。 是的， 哦，听着这个很让人好奇哈、啊。这个哎，好多朋友都在说，猫猫兔景怡说好棒呀，手捧黄金屋揭秘紫禁城。刘海平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说这本书新奇好玩，激发人探索，太有意思了，适合大人也适合孩子，是吧？ 是。 但是适合多大到多大的人玩呢？ 我们一般建议那个小学六年级以上， 嗯， 然后他应该可以自己独自去完成这个整个游戏内容。然后他其实我们觉得也可以把就家长带着小孩一起玩，会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一起寓教于乐的过程。 嗯， 是一个挺好的亲子的一本书 啊。哦，小朋友也可以玩。 但是他的游戏内容其实难度并不低， 嗯， 是还是蛮有挑战的， 烧脑。 对对对，还是非常烧脑。所以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亲子向的读物。 嗯，刚才说到这个对于这个史实的这个考证哈，这刚才说了，这个乾隆通宝必须是北京地区流通的保全局的乾隆通宝。那么我还了解到说里头还提到过一座这个法国的教堂，这次也是通过等于是老照片在书里头把它复原了，是吗？ 啊，对的啊，这里面有一个情节是我们会有一位传教士在里面会到情节当中去嘛。 嗯， 因为我们知道传教士都是当时生活在北京的几大教堂的， 是 里面会涉及到比较著名的那个传教士蒋友仁，他是法国耶稣会会士嘛。 嗯， 他当时所在的北京的就是所谓的北堂， 嗯， 跟今天我们的西什库大街上的一个北堂不是同一座建筑。 嗯， 历史上经过了变迁嘛。 嗯， 曾经18世纪的那个北堂，它是在今天的中南海的东北侧。 嗯， 当然到清末的时候那个教堂是被拆掉了。 嗯， 然后在1900年以后西什库教堂很著名了嘛，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西什库大街上的那个教堂。 嗯， 跟我们的情节当中的时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一19世纪的老照片，把这一座消失了的教堂在我们这本游戏书当中恢复了。 嗯， 它的建筑结构、它的开间，甚至是它的颜色， 嗯， 都在我们的手机端是可以看到的。 哦，哎，这个是可以点进去看是吧？ 他手机上会有一个我们这本游戏书的，相当于手机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嗯， 剧情 都在手机上， 都在手机上，这图就能看的是立体的了哈。 对，是的， 嗯，哦，还有我听说还有这个《快雪时晴帖》，上面还有一个很细节的东西，也非常有趣，是吧？ 很有意思，乾隆皇帝的三西很著名嘛， 《 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博远帖》， 是 我们选择了《快雪时晴帖》。 嗯， 都说乾隆皇帝是一个特别爱盖章提拔、在文物上涂抹的这样的一个皇帝。 是的，是的，他到处盖章。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情境预设在乾隆36年，所以这个快雪时晴帖上面出现的1771年以后的所有的提拔盖章都是不出现的， 就是快雪时晴帖还没有那么多章乾隆盖的是吧？ 也当时也有很多章，但是后来这个年代以后的章我们都删掉，你比如说特别著名的顾惜天子是吧？顾惜天子 还没到那个年份呢。 对，后来这个帖上像宣统皇帝的印章、嘉庆皇帝的印章，那都在我们的情境预设当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就你们很讲究这个细节哈。 是的。 定的是这个年份，那么这个年份之后可能比较远的年份的这些东西都要去掉。 对，是的。 所以还原这个历史情节。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重复一下，也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再思考一下哟。 城市文化范手捧黄金屋，探秘紫禁城。迷宫如意琳琅图集是故宫出版的第一本创意互动解谜书，通过这本书，读者不仅能领略到解谜游戏的乐趣，更能从中了解故宫的历史知识，破解一段尘封的历史往事。书中包含30多个环环相扣的谜题任务，还附赠有暗藏玄机、样式各异的随书附件道具。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本书里一共有多少件道具吗？ A 8件， B 18件，C 28件。 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您将有机会来获得由故宫出版社联合奥秘之家推出的迷宫如意琳琅图集的互动图书一本。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乾隆的乾隆通宝，您看我们的朋友们还发了一张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是这样的吗？ 对的， 是这样的哈， 还是个宽边的 哦。那么在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还发现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细节，你们还都是蛮讲究的，比如说书中的这个红，就是那个工字旁，右边那个一撇一横一点的那个红字都少了这个。右侧的这个部分实际上就是红历的那个红是吧， 乾隆皇帝的名讳， 名讳。然后当时我们还讨论会不会是印刷错误呢，到底是为什么呢？ 特意这么弄 的、 特意这么弄的。 对 对 啊，有什么讲说法呢？ 其实对皇帝的避讳在历史上出现由来已久呢。如果到紫禁城去参观，我们跟着旅游团的游客会听到导游会经常会说，到我们的北门神武门的那个地方，说这个神武门曾经是叫玄武门，因为它北侧嘛，玄武的那个方位。但是康熙皇帝的一个名字，他的名讳叫玄烨，所以说为了避讳这个玄字，就改成了神武门。这是游客听到了最多的有关我们紫禁城避讳的一个典故。其实在紫禁城的外朝，在中轴线上，尤其是太和殿的广场西侧有一个建筑叫弘毅阁，那个弘字直接就是乾隆皇帝弘历的那个弘。所以我们在我恢复的这张图上，包括这个书上，提到这个建筑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弘字最后末尾的那一点做缺笔。我相信这个也是当时的状态。 符合当时的这个历史情 节，符合当时的历史。 所以说这本书是不是应该还要做很多注释啊？不然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太明白呢。 其实我们是希望让更多的有心人去发现这个书里面好玩的地方，他看完之后觉得哎，这个地方是不是印刷错了，就激起他的好奇心，然后当他再去翻找这个来历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哎，这个历史原来是这样的。 哎，这个来历是需要他另外再去找材料翻找呢，还是说在解谜的过程当中也能了解到？ 因为在我们这本书本身我们会有很多知识的补充，但是另外一点，我们的那个 app 就是我们那个手机上的那个剧情，我们会根据大家阅读的习惯，可能说哎，他看到这个部分他可能不太理解，玩家们点开就会有相对应的解释，所以大家可以不需要麻烦再到别的地方再找，我们也会提供这个方面的知识的解释。 所以说这看这本书得慢慢看好吧，把这些知识得看透。哎，其实刚才说到乾隆年间的紫禁城全图哈，刚才说了这份地图上面有一些这个是已经是消失的，有一些还有，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慧婷，因为慧婷一直是在做这，刚才说了做这个旅游线路的这个设计哈，那么我就想请你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故宫里头，紫禁城这里头有一些什么样，就是平时我们可能未见得能，就是常规的这个线路能关注到的那些点，但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很值得，比如你不只去过一次的朋友， 北京的朋友应该都不止去过一次，你可以再去看一看，尤其是现在故宫增加了这个开放的地方哈。 嗯，因为一般来说绝大部分游客就只走中轴线，从午门进来，从神武门就出去了。 是， 这个其实会一来特别拥挤，二来呢也会错过很多的精彩。 对， 不妨往西往东多走一步，比如说现在故宫已经开放的已经有80%以上了哈，所以能走的地方特别多。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要是外西路、慈宁宫、慈宁花园、寿康宫，这些地方也特别值得去看看，有很多地方可以拍特别漂亮的照片。那当然还有比如说西南角武英殿南边现在开了家具馆，那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那这个我就先不剧透了，但对玩家们到时候可以去故宫那边，哎，特别有意思，有很多文物以前的家具，哎，特别讲究。那另外东边的话呢，你比如说咱们的宁寿全宫珍宝馆哈，里边呢有很多乾隆皇帝以前留下来的痕迹，他还会把自己十全武功中的一些事儿写成诗，放在刻在墙壁上，哎，这些就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可爱的皇帝哈。那另外还有比如今天因为延禧攻略热播哈，那很多游客也会去这个延禧宫，不妨再往东走一点点，那有一条路叫做东筒子，东筒子特别有意思，两边是红墙，然后如果是蓝天白云的时候，那个印象特别特别的漂亮 哦。所以说大家不要去的时候光只在这个中间挤着走，其实往两边走一点，我们试过就是人就会少很多， 对， 而且会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哎，所以我就很好奇哈，因为这本书是说到了故宫的一些并不是这个正中的大殿的那些事情，你们建议大家是先去故宫走一遍再来玩这本书看这本书呢，还是说看了这书之后再去转一遍呢？ 其实是各有优劣吧。 啊， 带着这个书去参观紫禁城，我相信他在游戏当中的一些体验会更加深刻。就是比如说我们书里面会谈到很多的故宫的紫禁城的乾隆时代的建筑，他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有些建筑还在，依然还在，有些建筑就不在了。比如说里面有一很重要的位置是启祥宫，我相信读者去看到这个启祥宫在游戏当中看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会是想到真实的环境当中看一看这个。 这启祥宫是在什么位置呢？ 西六宫的西南侧。 西南侧， 西南侧， 那就还蛮西的了。 养心殿很近 哦， 对，离养心殿是非常近的。但是读者看玩到游戏以后，如果他身临其境的话，他是无法找到启祥宫的。他有心的话，仅能找到一座叫启祥门的建筑。也就是说，这里面会体现了紫禁城的变迁。 哦， 这个建筑已经在19世纪的时候变成了太极殿，就是已经格局会也会有变动。 那我听出来，其实还是应该先把这书看一下，玩一遍之后，你再去走故宫，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哈。好，那么有关于这个咱们的这本书呢，还有很多这个奥秘在里面，而且还可以，有很多这个细节。也用这个知识点做了，还有知识点都让我们了解了一下。那么这本书，除了道具如此的煞费苦心之外，这本书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除了捧着书探秘之外，这本书还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旅程呢？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呢，给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2017年，北京市提出了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这三个文化带的概念。作为一个老北京人，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了寻访之旅。从2017年秋光艳艳的丽日下，到2018年寒风凛冽的冬日中，杨良志从白夫泉老源头、京这条水道的逐个节点，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直至走到流入通州的通惠河。大运河上有哪些遗迹节点？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变迁？北京段大运河流经的地方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读大运河。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洒金信笺、剪纸、乾隆年间紫禁城全图、保全局的乾隆通宝等。通过这本书，你不仅能领略到解谜游戏的乐趣，更能从中了解故宫的历史知识，破解一段尘封的历史往事。所以今天这道题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破解纯正的中国文化元素谜题，将许多故宫的馆藏珍贵历史文化资料融入了书籍，突破传统纸质的阅读方式，将历史文化知识与游戏过程融为一体。作为一本可以互动的书籍，游戏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当完成书中的所有故事情节后，作为读者会得到什么呢？ A 一段隐藏无数谜局的道具，B 一张通关证书， C 开启全新故宫实地探秘之旅。 互动实在是太热烈了，大家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也很高哈，我就不一一再点到回答问题正确的朋友，有很多朋友其实都回答正确了。这样我们请志伟来选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好吗？您看选第几位？ 今天是11月13号、 哎， 我就选今天这个日子吧。 13是吗？还是选11啊？ 十三 哈。来，请我们的编辑来看看第13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哈。那么第三道题呢，说的是这个，完成了这本书里的故事情节后会得到什么呢？读者们，是一段隐藏无数谜局的道具，一张通关证书，还是开启全新的故宫实地探秘之旅呢？哎，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您还是有机会最后一本书了，迷宫如意琳琅图集的互动图书，明年1月份就出了，可以拿到了。来，我们的第二位答对的朋友是山海 PR， 这是我们选出的幸运朋友，刚才说第13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书啊，这个有一位这个叫月落的朋友说，故宫估计很多人都去过，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走马观花啊，这个设计太好了，有互动，有体验，有趣味，听你们讲解好想再去一次啊。然后立刻就有一个日见喜的朋友问，请问嘉宾故宫有年票吗？ 有的， 有年票哈。 是的， 但是咱这书里不送年票。 那不会送年票的。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了，因为故宫的门票都是实名制的哈。这本书所以真的是激起了大家无限的这个兴趣。故宫门票是可以去10次是吧？年票 可以去10次。 10次哈。也不是这个买像公园的票买一张天天能去的哈，可以看那些展览就差不多了。是慧婷说你今年的年票已经用完了， 已经用完了。 故宫太好玩了。 嗯， 猫猫兔景怡说了，用寓教于乐的游戏方式带上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一场紫禁城的历史文化探索之旅和历史文化 PK， 实在是太酷了，好期待呀！啊，为我们的他说他是故宫迷，为琳琅图集点赞，说城市文化范儿真有范儿。谢谢您。好，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邀请到了故宫出版社的宫廷历史编辑室的主任王志伟，奥秘之家的联合创始人陈震，以及迷宫项目的主策划之一李慧婷，带我们一起手捧黄金屋探秘紫禁城。那么说到了这本书呢，里头还有一些就是除了刚才说的周本这个主要人物之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还有一个人物叫容妃是吧？ 对， 但是一直在书里头叫她容嫔，而且书里还介绍了一段容嫔和这个沙枣花的渊源。 是的， 这是书里头又一个人物之一哈。 这是一个乾隆时代的宫廷里最重要的一位后妃了 啊。 很多人专家学者包括很多的我们的影视剧哈，把这个容妃联想象成香妃嘛，就是那个香妃的故事 原型哈。 对，可以说是香妃的其中的一个原型吧。 嗯，那他跟这个沙枣花是什么故事呢？ 我们这本书里面预设的这个容妃她还是个嫔，因为这个书是乾隆31年留下的。 嗯， 到了这本书的游戏环节的时候，就是情节的时候，是到了乾隆36年，她才升为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妃了。 嗯， 容妃是乾隆皇帝在乾隆25年的时候他进宫的。 嗯， 那是和乾隆的十全武功和他平定准噶尔回部有非常大的关系嘛。 嗯， 容妃入宫的时候经过我们学者的考证，他年龄是26岁。 嗯， 甚至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里满文文献里面发现了容妃，他实际上这个人他的本名叫巴提玛。 嗯， 他就是大小和卓木叛乱的那个小和卓的妻子。 嗯， 这是一个非常相当于是一个很崭新的一个研究的成果。就是乾隆皇帝其实他娶了一个有夫之妇。所以我们把这个 这在皇上的行为里头真是也算是离经叛道了。 对，这本书你看，其实他说是一本游戏书，其实里面会有融合了很多的我们就是宫廷历史的研究的最新成果在里面。尤其是容妃是非常重要的。沙枣花，我们如果看到容妃在姑且认为那是香妃啊，如果看到她在紫禁城当中保存的那几幅画像的话，她的着装，她的服饰上边的那个花纹就是南疆的沙枣。而且乾隆皇帝在乾隆30年的时候，因为在南疆在乌什派沙枣科还激起了一次民变，乌什起义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他为了我们认为的这个香妃容妃思念家乡，会在南疆去他的家乡的位置去征派沙枣树，运到北京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激起了一次起义。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就问题就有意思了，什么人在乾隆皇帝面前会说我要我家乡的花呢？那一定是这个少数民族的妃子。 这也是书中的情节之一哈。 会的 啊。所以刚才我们在放广告的时候聊天，你这个志伟和这个慧婷都是学历史的哈，所以你们也都很注重这个史料的这个，就是说故事可能有一些人物是杜撰，但是里头的这些史实的这个情节要是真的， 大背景都是真实的。 对， 大背景是真实的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陈震，你们弄点这个互动的这种 游戏的内容， 在里头就很好玩了。还有刚才还说到里头这个慈宁宫，是吧？就是实际上这个说的是我们就是这本书你封面就是有玄机的，是吧？这是画了一个宫殿的这个 屋檐， 但是说又踏遍故宫的每个角落呢，又找不到这个屋檐。 对，这就是又和那幅画有关了。就是乾隆36年的11月25号那一天，重庆皇太后坐在慈宁宫的正殿明间上，乾隆皇帝为他母亲捧觞上寿，下面的都坐着他的后妃，有皇帝的孙辈人，也就是太后的已经是重孙辈人了，在下面 第四代的。 对，他是一个皇室其乐融融的一个场面。那个场面虽然这些人物我们发现他是真实的，但他的建筑环境在画面当中的形象他是画家独创的 啊， 这又完全一样。 对，不完全一 样。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清宫留下的纪实的绘画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吗？ 对，它会在人物的比如说人物的长相、面部的表情、人物的五官的刻画，有可能会有西洋的传教士的参与，宫廷的画画人像姚文翰，他都是很多都是西洋画师的学生，这些人物是真实的，但是后边的背景的渲染的环境是虚构的。这幅画就属于这一个层次的。所以那个屋檐是一个非常艺术化的，一个非常形象化的，它会有飞檐，它的檐角的小兽竟然是花儿。 是花。 对，我们紫禁城的檐角的小兽最著名的太和殿的屋檐，那个墙脊上面是11个走兽跑兽嘛， 对， 是10个跑兽加上前面第一个骑凤仙人，这是固定的形象，官式建筑都是这样的，但是在这幅画里边的慈宁宫的飞檐的小兽是花儿。而且那个螭吻还是非常漂亮的，有一点辽宋金元那种建筑的那种螭吻的样子。 这应该是太后或者是皇上授意让他们改成这样的吧，要不然人家画师胆子再大也不敢这样改啊。 这样的宫廷纪实画的细节应该都是得到皇帝的首肯的。 也很有意思哈。所以洪生就说了，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故宫参观的人太多了，所以想看透里边的文化很难，有这本书就好多了。那么如果大家呢现在想要看到我们现场情况，您也可以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我们音视频直播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另外在我们的微博上您也可以寻找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可以看到我们现场三位主创的样子。那么这套书刚才说了，除了道具和书籍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参与这个其中，这个 APP 里头内容也很丰富哈。说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宫廷音乐是吧，就不单是能够看着 看一些这个就是书中的这个这些地方的这个延伸，还有历史知识点的解释，还有音乐，是吧？ 对，整个那个在手机端的这个应用的体验其实是一个多媒体的体验。 嗯， 就除了文字性的内容，然后包括我们其实还做了大量的原画的创作。 嗯， 就是刚刚志伟老师提到，比如说这个教堂的一个复原，对北堂的当时，然后包括很多故宫的场景性的人物性的绘画，我们都在手机端展现了出来。 嗯， 然后还有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宫廷音乐这些，我们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创作。 嗯， 所以在这个手机端上，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体验。 嗯，刚才我们说了书的这个封面是一幅悬疑的画，那么书的这个封底，翻到封底的时候，据说还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惊喜大礼，是吗？ 对，其实是 透露一下， 其实不完全是在书的封底，其实是在整个游戏当你认为它快结束的时候，其实当你会发现，因为在整个剧情过程中你可以做出很多选择，然后这些选择呢都会影响你最终得到的结局，所以整个游戏我们大概 就结局不是固定的吗？ 对，结局不是固定的，大概有十多个结局这个游戏，然后这个整个过程最终会有哪个结局完全是在整个游戏过程中你做出的选择来决定的。 嗯， 所以在某一系列的条件下，最后游戏快结束的时候你会触发一个隐藏的章节。 嗯， 当你触发这个隐藏章节的时候，会告诉你说拿上这本书，拿上所有的道具，现在应该就是你出发的时候前往故宫实地去找寻在故宫里面实地埋藏下来的线索。 哦， 所以当你出发这个章节的时候，接下来你就可以去真的去故宫里面去找寻我们在故宫里面埋下的线索。 真的埋了假的埋了 当然我们其实所谓的埋是艺术性的表述，其实更多的时候你是去故宫里去观察现有的，比如说它的文物，然后它现有的绘画，它的对联，然后就去观察这些现有的东西，然后去故宫里面去找寻对应的线索。 这其实就是慧婷做的，又到了你的这个工作了哈。不单单是在这个书里面你要设计大家的这个线路，实际上就是最后隐藏这个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大家可以拿这个书去再去对照，是吧？ 对 啊， 对。 那这个对照看的主要是就是是整个故宫的，还是说你还是主要是你们书中涉及的西线的这条线路呢？ 主要还是跟那个我们设计的那个西线的线路相关，因为那个整个大家线下的这个环节，游戏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带大家游遍整个故宫。 嗯， 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找着那个好玩的、有意思的地方去把它串联起来。 嗯嗯，不过呢，也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寻宝游戏不要真的寻到店里面去哈，人故宫不让动不让碰的，咱还是不能动，是吧？ 对 对, 对，所以我们设计的时候也尽量主要是找的让大家能够看得到，但是不让大家摸得到的地方。 嗯， 就所有的文物还 是 请 的，就是都是可以看的，故宫可以开放的地方。 对 ，是的， 不会有什么不合法的这种哈。 不会不会。 哎，彤彤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彤彤说。每次去故宫都是从开馆看到闭馆，看不够的风景和文物，穿越时空的旅行。那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如果是实地体验的话，我们编辑也很好奇哈，大概要能体验多，就是说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你们提示那些玩完呢？ 是这样的，整个游戏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主体部分。主体部分我们现在目前看下来大概是需要6个小时左右。就 主体部分就要6个小时，那还得先把这书其实看一遍之后再去玩哈。 对对，主体部分是6个小时，从头到尾差不多。然后那个隐藏的，就我刚刚说的去故宫实地玩的这个隐藏章节，大概是4个小时的游戏时间。 这玩一天有点累，这得2天吧，我觉得。 得分开玩。 对，可以分开玩。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不要太着急，可以慢慢的去观察这个书里面的细节。 嗯， 然后其实不完全是为了把这个游戏去玩通收获乐趣，更多的是注意到这个刚刚志伟老师慧婷讲到的，我们在书中放了很多好玩的历史的点，可以去收获这方面的知识。 嗯，所以大家听说故宫能这么玩都很踊跃啊。 是。 那么除了这个内容创新，尊重史实，形式新颖之外，你们这次在书的购买方式上也采用了一种算是比较新的方式，叫众筹，是吧？ 对。 而且我看了你们之前的资料，众筹的好热烈啊。 对，是的。这次众筹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是10月24号开始在魔点上进行众筹。 嗯， 然后到今天为止应该是接近800万的一个数据了，然后是从10月24号到现在大概19天的时间。 800万是什么？就是 大概接近50000本销售了。 哦， 对，销售50000册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这还是需要很大的自信才敢做。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 这个成绩也是突破了国内包括出版业和实体游戏业的一系列的国内众筹的一些历史记录。 那么这本书刚才我们反复说，即便是获奖的朋友也是明年一月份才能拿到是吗？ 对，因为现在 书 正在生产过程中。对，正在生产过程中。对，虽然内容基本上已经确定了，但是整个生产还需要一定的流程，而且书的装帧的工艺还包括刚刚提到的各种附件的生产，其实都是整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我们预计是2019年1月份的时候可以面向公众来发货。 而且每一本书都是人工装订，所以其实 对 都不一样。 因为线装工艺现在这就是像古书这个刚刚提到的四孔线装是不能通过机器来生产的，所以每一本都是需要匠人来一本一本的来缝制， 每一本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可以说每一本都是手工制作独一无二的。 对。 那么我听说这个奥秘之家跟故宫出版社你们这本书现在已经是差不多了，明天有个发布会是吧？ 对，明天在故宫博物院会有一个发布会。 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你们也在密谋新的故事了是吧？ 对呀，这不能是那个游戏的终结不能是我们合作的终结啊。 对， 已经是对新的产品会有很深入的沟通，甚至是一些具体的一些推广嘛，也会提上日程。 听说还增加了什么那个就是戴那眼镜的什么现实增强技术是吧？ 我们 什么 AR 增强？ 对，我们可能会将 AR 这一类的最新的一些科技技术融入到这个下一步的设计之中。 好，那是下一本了哈。这本书我们期待一月份能够赶快送到我们获奖朋友们的手里头，还有更多喜欢你们的朋友们的手里头。最后一道题要揭晓答案了，陈震来给我们说一个数吧，看看给第几位幸运的朋友。 那我就选120吧，因为我们的书页总共是120页。 好，没问题。 城市文化范儿，手捧黄金屋，探秘紫禁城，翻过书页，乾隆36年的历史画卷在你眼前徐徐展开。太和殿广场上典礼庄严肃穆，中和少月仙乐飘飘，殿宇的飞檐几兽、奇珍异宝，甚至紫禁城的布局等等都呈现在你的眼前，这些都会让你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收获历史知识，体验宫廷节奏。在完成书中的内容后，策划团队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厚礼，那就是游戏时间长达4小时的故宫实地探秘之旅，手捧这本书行走于故宫，发现故事进一步的玄机所在。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 最后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那么刚才说了把最后一个获奖的机会给我们第120位答对的朋友，这位朋友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高健，这位朋友恭喜您。不要着急，所有获奖的朋友明年一月份才能拿到这套宝藏哈。那么通过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对于迷宫如意琳琅图记这样一本充满悬疑独具特色的创意互动解谜书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那么也希望各位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跟书中的主人公周本哈一块儿来跨越古今感受历史。那么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故宫，我们真的去了解故宫里头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地方，也真的像我们今天节目所说的那样，我们手捧黄金屋一起来探秘紫禁城。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们的书能够获得大家的欢迎和肯定。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还是要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2017年，北京市提出了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这三个文化带的概念。作为一个老北京人，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了寻访之旅。从2017年秋光艳艳的丽日下，到2018年寒风凛冽的冬日中，杨良志从白福泉老源头经这条水道的逐个节点，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直至走到流入通州的通惠河。大运河上有哪些遗迹节点，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变迁，北京段大运河流经的地方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读大运河。 山川在古董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春花皆爱向风中摇摆。 偏要将痴和怨掩埋，一世的聪明情愿糊涂，一生的遭遇向谁诉， 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大家好，我是大鹏。 大家好，我是张莹。2018年的冬天终于来了，好在北京啊已经开始供暖了，要不然像我这样单薄的身体肯定吃不消。 是， 如果冷得厉害了，再约上几个朋友吃一顿涮羊肉配二锅头啊，那从嘴里是一直暖到心里啊。到了晚上再能有一个暖和和蓬松松的被窝，哎，我觉得这才是冬天的感觉呢。 是啊，前面两点的心愿啊，我觉得已经没有任何问题啊，只是这暖和蓬松的被窝一定得是有一床好被子才能达得到。 哎， 那今天呢，想购双十一的羊毛被专档的活动，你啊一定不能错过了。 嗯，市面上一床100%的纯羊毛填充的100粒羊毛被，吊牌价就是2980元。 对， 之前是498元一床的秒杀价格，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但是今天双十一专栏，订购两床就多送一床，划算的每床只要332块钱。 嗯， 而且还有一套双十一的大礼包免费赠送。 是的，现在起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996元订购到原价是8940元的三床羊毛被之外呢，还有4只安睡枕和一套4件套免费赠送。 嗯， 等于说将近是万元左右的寝具，现在只要996。 嗯。